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最近微博上流行了一张相亲价目表，是引发了热议，户籍也成为了重中之重的交易筹码。对此，中青报指出，世界多的是比户口更复杂的事情，而为了户口牺牲爱情的你，从此也会步入循环往复的家庭伦理狗血剧。那媒体也称，没有京沪户口未必是最糟糕的事情，可怕的是没有人配得上爱情。今天96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河南安阳的王小军和田永娜夫妇七年前在青海的西宁开了一家爱心面馆，今年以来他们一直坚持为7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环卫工人半价提供菜品。最近他们也在老家安阳新开了一家面馆，依然沿袭了这样几项店规。很多的网友纷纷评论称，这样的行为很暖。来关注影视方面，中美将会合拍动画片《哪吒与变形金刚》。而根据央视透露，最近美国的海之宝公司的 CEO 史蒂芬等一行人就合拍动画《哪吒与变形金刚》进行了洽谈，制作的规格、播出的时间以及知识产权归属、法务等方面达成了共识。《哪吒与变形金刚》项目是中美动画合作领域当中的里程碑项目，而不知道这样的组合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表示期待。再来关注生活贴士，伏天呢一定要喝一些解暑茶，比如说菊花茶。菊花茶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消暑饮品，泡菊花茶的时候呢，不少人会添加枸杞、莲心、冰糖等改善口味，但是一定不能泡得过甜，一则会使消暑的效果大打折扣，二者还有升高血糖的作用。喝菊花茶虽然能够解暑，但是也要适量并且少糖。

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 简单一句话来介绍闪送呢，就是我们是一小时腾讯速递，也是最快的腾讯速递。经过3年多的积累吧，用户的规模已经达到3000万左右，全国开通了31个城市，基本上的省会城市和东中部的八大城市基本上都开通闪送服务了。 细数6月份的大事件，高考算是其中之一了。那在上个月高考的第一天，除了吸引人们目光的作文题目这个噱头之外，准考证事件也是如约的发生了。这个时候除了警车开道帮忙送准考证，闪送作为一家企业也为考生们的准考证做出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其实生活里很多人都用过闪送，包括我自己也有过丢三落四的经历。前段时间有一天因为着急出门没带雨伞，结果就让朋友帮我叫了闪送，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生活里也总是能听到很多朋友对闪送的评价都非常的好，甚至还有人说闪送就是神一样的递送服务。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今天的职场秀当中，我们有请到了闪送的市场总监杜尚彪。 闪送这个项目成立以来呢，实际上是非常注重客户的极致体验啊，这是全公司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目标。在极致的情况下，是客户的这种口碑传播的效应还非常大的。经常有客户过来反馈说，闪送太伟大了，帮助了很多的人。每每听到的客户的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比如说通过打我们的这种客服400电话，通过我们的微信的渠道，通过我们的邮件的渠道去反馈，每当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最振奋的时候。 闪送给自己的定位呢，是一家专人直送的同城快递公司，强调时间一对一服务，不经过中转或者是第二人。关于闪送的故事和机缘也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不仅有学生，不仅有白领高层，就连明星都被闪送小哥拯救过。 有个明星叫张歆艺，她跟她老公一起到德国结婚的时候，在首都机场，然后呢到首都机场之后发现落了一个行李，行李里面呢装着她的这个手机结婚的头纱。当时给她助理打电话说，你能不能给我送过来，她助理说你的航班可能要开了，然后呢我的送过去的话，你知道首都机场堵车堵得很厉害，肯定送不过去。而这样我闪送下个订单试一试，闪送下个订单，我们闪送员从抢单到送达机场40多分钟送到了。然后呢张歆艺感动得不得了，因为那种情况呢是他用很多的其他的方式解决不了的，他用钱花钱也解决不了，所以见到我们的闪送员呢抱着我们闪送员要亲一口的样子。到后来他在登机之前，然后专门发了他的一条微博，他的微博粉丝还非常大，非常非常大的，然后说闪送小哥拯救了我的婚姻。 闪送的市场总监杜尚彪跟我们讲述了很多关于闪送员和顾客的温情故事。对他来说，闪送就是家，而闪送员精神就是家的核心。他在传递理念的同时，也给很多职场人送来了职场干货。 我记得很多年前张瑞敏说过一句话，叫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这句话呢我觉得适合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职场的人士。就是我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其实上有几个重要的思考步骤去考虑。第一个呢，首先是行业的选择，一旦选了那个好的行业，你要坚持去在行业里面长期的去做。古时候很多人讲，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行业对于人的影响是最大的。我们每个人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位是选择行业的，行业是第一位的啊。行业选择完了之后呢，我觉得是要选择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这个企业要选择什么样的企业呢？是这个企业在将来行业达到成熟的时候，这个企业能够站到这个行业的第一的位置。一旦选择了好的行业，选择这么一个好的企业，你进入这个企业之后，你就享受的红利是非常高的。因为本身你如果说你不努力，本身不努力，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随着企业的高速发展，你个人的这种职位能力各种收入待遇会快速的在那么。那第三个选择呢，就是这个企业里呢你能达到什么的位置。那我行业选得很好，企业选得很好，说在这个企业里面一个打扫卫生的那也不灵。所以说到了企业之后，这个企业在这个企业里面能发展成什么的位置，这个跟个人的努力相关的。 杜尚彪说，如果你想要加入一家企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同这家企业的价值观，只有价值观互相认同，才能够更好的发展事业。 收入信任的话，对于闪送来讲，或者对于我个人来讲，第一位的收入的信任是对价值观的认同。 那高度认同闪送的事业的这种价值观，只有价值观认同的情况下，你进入了公司，这个才能跟公司的其他的比如说前辈啊还有后来者一起共同努力把这份事业做得更好。如果价值观不认同的话，你会发现协调起来的这种工作，协调培养培训的工作要远远大于其他的一些努力。 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感谢收听本期职场秀，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你下载六人游 APP。

部分地区的地表温度甚至超过了60度。有网友调侃称，自己跟烤肉就是一撮孜然的距离而已。而在西安发布了高温之后，有的人甚至在一天最热的时间内也进行了实验，竟然真的热到将铁皮上的鸡蛋呀、虾和生鱼片、牛肉等食物烤熟了。入伏天我们都是行走的烤肉哈，那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在户外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喽。 一段危险的旅途结束，我要和你平静的生活，去看看天边日落，火星就是握手，甜蜜的笑，不及时的拥抱。撒菲娜，撒菲娜，不及时的拥抱。撒菲娜，撒菲娜，不及时的拥抱。炫目的瞳孔，湛蓝天空因为你而出现彩虹，五彩斑斓的世界，留恋的一代酒，是我才懂得你珍贵。撒菲娜，撒菲娜，是我才懂得你珍贵。撒菲娜，撒菲娜，是我才懂得你珍贵。就让为你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就让为你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每一个天使都热爱美丽，所以我才懂得你珍贵。就让为你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就让为你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撒菲娜，撒菲娜，是我才懂得你珍贵。撒菲娜，撒菲娜，是我才懂得你珍贵。就让温情吧，要为你唱首歌，要为你唱首歌。就让温情吧，要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包括我自己也在不断进行学习，来满足这种市场竞争以及企业发展的需求。 所以我会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吧。有的人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一直看着黑暗的那一面。但你试着反过来想，这样的想一想呢，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好难过的了。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北京市集中调整了六项社会保障待遇的标准，其中最低工资的标准调整为了每个月2000元，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平均增至了每月3770元。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广电总局近日召开了会议，要求严禁电台和电视台播出各类虚假、违法和违规的广告。对于严重违规、屡教不改者，将会严肃处理，并向社会曝光，同时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国家发改委和体育总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有关的通知，明确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马拉松、自行车等大型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再来关注生活方面，便民综合体今年将会遍布北京的东城街道了。买菜、购物、下馆子，生活依然便利。拆违和对开墙打洞的店铺进行封堵之后，疏解腾退的空间也将会变成公园、停车场，甚至是微型的消防站。居民不仅不会生活不便，生活质量还能够大大的提升。 只有夏天盛开的美。

相爱的日子我穿过，我以为那是天长地久，想不到这样的你和我会漂流在两条不同的时间河流。分手的话你说的婉转温柔，怎么听总觉得不够。从此各自承受各自折磨，不枉一辈子的这条路来走。我终于寂寞，没有承诺背负在肩头，我并不想要这样的自由。现在以后我终于寂寞，看着别人谈情说爱，我尽量不这样的你和我漂流在两条不同的时间河流。分手的话你说的婉转温柔，我怎么听总觉得不够。是各自承受各自折磨，不枉一辈子的这条路来走。哦，现在以后我终于寂寞，没有承诺背负在肩头，我并不想要这样的自由。在以后我终于寂寞，看着别人谈情说爱，我尽量不回头。啊，现在以后我终于寂寞，没有承诺背负在肩头，我并不想要这样的自由。现在以后我终于寂寞，看到别人谈情说爱，我尽量不回头。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在听节目的同时，千万不要忘了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那刚刚看到很多听众朋友们说天气这么热，给我们放点凉快的歌吧。那既然都这么说了，九六九也一定要给大家送送福利。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前段时间非常火的《三生三世》的主题歌曲，名字叫《凉凉》，一听名字就很凉快。希望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夏天的一份凉意。接下来听歌。

起，和别人都没有什么关系。再见，我爱你，不如身边力气爱自己。 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yeah。